嗰個公立醫院睇係要排長龍，又唔會有症狀，可以中間幫啲傳媒打尖啦，就因為。但係排嗰條龍太長啊嘛，喺急症室。 因為佢哋其實人手真係好少 的。所以變咗嗰啲症狀咪可以賣人情咯、 啊， 打個電話落去瑪麗醫院，喂喂喂，呢個大台有個記者個老母嚟睇病啊，咁樣可唔可以俾佢睇先啊？咪就係嗰啲嘢啫嘛。 因為咧講咗好耐嘅虛視政策啦，以至係棚仔咧嗰啲小販咧係俾政府逼迫咧，好多人都想即係食衞局俾翻一個即係回應佢，但係高永文係從來都唔會去見基層。 佢係好 arrogant 嘅個人係，佢覺得自己個鼻哥窿真係向天。咁我哋就叫做細小教室，就係、是、由一啲好細微嘅嘢咧去睇翻大嘅政策。 嗯， 劉小麗、劉世良，細小教室。逢星期四晚八点至九点。 好啦，嗱，休息之前咧，就本来咧都要招呼下呢个政坛嘅呢个元老啊， 系 啊，冯检基啊，基哥 吓， 咁咧基哥条窄巷咧就唔知俾咗边个啦，真系。 嗱，好多元老就係即係係老嘅未完，亦都係即係有輩份就受人尊敬。不過基哥就真係 唔係嗱，我覺得冇所謂嘅參選咧。我即係講句公道話，任何人都可以參選嘅呢、這個。但係咧，就你最重要考慮就係你可唔可以贏到啦，攞到幾多選票啦。咁因為人我假設幾個理性嘅人咧、 嗯， 每一個參選嘅人都希望自己贏出嘅。 嗯 咁就亦都冇所謂話勸唔勸退，我又唔贊成呢啲咁嘅嘢嘅，係嘛？不過我想指出一點就係咧，當初九龍西呢個補選個原則話俾翻被 DQ 嘅人咧，已經喺上一次范國威補選嗰次咧，其實喺香港島亦都係一樣嘅，係咪？呢個原則已經喺泛民裏邊確立咗， 處理咗， 係不存在陰點。而當日支持呢個原則嘅包括馮檢基本人， 嗯嗯， 所以今日佢話咩陰點劉小麗咧，呢、這個係絕對絕對係冇政治道德嘅行為。 講翻轉頭，前後不一啊嘛！你可以參選嚇，冇人即係真係阻到你， 冇人阻你噶。 但係當你因為你要參選而去諗一啲嘅辯解或者諗一啲嘅狡辯嘅方法出嚟咧，咁就有問題。 咁你咪去咯，係啊，就好簡單。咁第二樣咧，我亦都奉勸咧嗰啲傳媒嘅朋友咧，我講埋呢一句，我唔再講馮檢基呢個人、嗯，因為我覺得根本上已經係一個即係。坦白講，李永達都講啦。如果佢做多兩年之後再選多一屆，已經七十歲啦，已經係唔通真係要做到七十歲咩？喂，大佬好退啦！大家都心知啊。當日佢喺九龍喺新界西攬炒，佢得幾多票，大家都睇到。 呢、這個又再一次前言不對後語啊！因為基哥拍埋片嘅上次就話三一一補選之前嘅初選嘅前哨戰，講到明係我最後一次嘅參選啊！ 算啦，你咁講噶，中意點講？ 喂，我用翻佢嘅邏輯係去駁翻佢。 因為佢基本上只一個目的，佢就係要本來就要爭取代表泛民參選，咁代泛民就已經 reject 咗佢之後咧，佢就要去攻擊泛民嘅候選人。咁、 嗯、 而我相信嘅目的只有一個，就係、是、希望建制派會支持佢去參選。 哦，用佢嚟去、 yes. 去對決 嗱。啊、陳健康女士咧就而家出閘脱腳，因為太乞人憎。咁咧就佢哋一路摸住嗰個民望嘅。 我係喎，佢哋應該有做民調。 一定有。喂，大佬譚鐵牛大數據專家，我都話。 係啊係啊。 你諗下，馮檢基嘅算盤係咩？好多人話淨係界票、 嗯， 我覺得唔係。 嗯嗯。 而係當發覺陳健康贏唔到嗰陣時 候，嗯， 對家就好簡單啦。我集足建制派之力，再加民協之力，就可以攞翻個位啦。 將馮檢基正式變為 建制派嘅 入 幕之班， 之班好似呢個嘅湯家驊咁樣， 係啦， 俾個位置， 俾個位佢去馬， 呢、這個就係繼續一扮呃， 呢個就係馮檢基嘅算盤，我覺得，所以一早要踢爆。至於傳媒嘅朋友，我覺得咧就唔需要再討論馮檢基所講嘅理據，嗰啲全部都係歪理嚟嘅、嗯。你只要有 follow 開過去嗰兩年泛民嘅初選機制、商討機制平台咧、嗯，你就知道佢所講嘅咩陰點劉小麗啊，我係為咗民主精神啊呢啲，簡直係令人作嘔啊！ 不過我就好擔心香港01會不斷報呢啲暴風捉影嘅，即係政壇小道新聞，喺未確認嘅情況之下，又報一大輪，跟住又攞住嗰啲咧就去問唔同嘅民主派人，咁啊跟住俾人感覺咧，民主派哎呀又唔團結啦，內部又即係好多流言蜚語咁，呢個最唔好。 呢個就中伏啦，我覺得。所以馮檢基係一個對家嘅炮台咧，你要毀咗個炮台先。 嗯嗯。 就係咧，唔好理佢。我覺得呢個係對佢最大最大嘅懲罰。 嗯。 就唔 Q 你去講乜。 博都費事博，所以我話講埋呢次就唔再講，就係咁嘅意思。 係啊，基哥算啦， 博都費事博。 基哥留翻個好啲嘅，你話記憶又好， 你要 留翻個好啲嘅名都好啦。 你要混混突突地離開香港政壇，你自己嘅選擇。你條澤行要賣俾邊個？呢個亦都係你自己嘅選擇，係冇人阻止你嘅。大佬，你話曬都係八幾年已經翻嚟香港參選呢個區議會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嘅呢個元老級人物，係咪？我哋啲後輩亦都。冇你咁精明，亦都冇你咁多人脈關係，冇你嘅政治判斷咁犀利。不過去到最後尾，你唔好當所有人都係傻嘅。而家你甘心做人哋炮台去搞局，而其他傳媒你話另一嗰啲起哄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凡係支持泛民嘅人，我覺得都唔需要再討論馮檢基呢個人，直至到馮檢基呢三個字消失，我覺得係最好嘅。好啦，翻返嚟今日嘅正題，就係講下呢個大灣區。的規劃有幾單新聞，其實真係我都話講極都講唔夠，起碼一個禮拜要開足十。 東拆鄭耀堂就話喺大陸大灣區裏邊咧就起啲香港人村，咁啊甚至乎咧就歡迎埋大陸嘅人住入去之後，住滿七年就可以攞到香港嘅居留權。 嗱，呢個唔係匪夷所思或者咩阿鄭耀堂忽然諗出嚟嘅嘢嚟， 即係唔係謝憲薇啊擦鞋講嘅係。 我想大家不記得了一個新聞，明報在梁振英的年代2014-2015年就 禁止散運之後， 差散運之後就爆了一單新聞出來，就說政府研究在南沙買地建香港城，就財政司就阻撓，就是這樣的， 曾俊華阻撓的時 候，然後就記者兜口兜面問過政府的回覆，就鬼鬼祟祟啦，又係話我哋只係研究階段啫。但據我所知咧，已經去到係差唔多去到上到行政會議傾嘅啦，已經。 哇！咁犀利啊！ 如箭在弦嘅啦。咁但係因為爭議性太大，所以就過唔到。 係咯，又要攞香港嘅錢去發展，更加要做一個大規模啲嘅 南沙 計劃。 但係而家鄭耀堂所講嘅就係大灣區啦。嗱，南沙應該唔喺大灣區嗰個範圍裏邊。而家講緊係東莞啊、中山啊、順德啊、惠州啊嗰站啊、珠海啊嗰站啊。好啦，即係同樣嘅嘢。嗱，佢後邊冇講嘅就係咩咧？係香港俾錢去呢啲地方買地，然後起資助房屋。不過就唔係淨係俾香港人住嘅，佢話可以 accommodate 到60万啊嘛，60万香港人啊嘛。好啦，大陸人都可以住大陸喺呢、這個呢啲 area 裏邊咧，就係運用香港嘅一套制度去管理。咁然後咧，大陸人入咗呢啲香港城住咧。即係香港在大陸的租界住滿七年就可以成為香港人。 哇！你話真係幾大鑊係？ 喂，呢、這個我覺得會執行的，你不要以為係佢亂咁噏啊！你想下梁振英在南沙買地，他怎會無厘頭自己去度出嚟嘅啫？一定是上面叫他做的啦。即係話喂，咁咯，喂，你為好啊，擴大香港的邊界好喎，才不是我覺得。呢、這個後果是咩呢？就是第一，大陸最想做的就是將深圳河呢個邊境。模糊化之後，跟住消失，跟住消失。所以點解蔡冠森呢、這個中華總商會啊，中華廠商會啊， 廠商會 就話指將來只有大灣區人冇香港人咧？呢、這個亦都唔係無中生有嘅。我 佢應該都係聽過大陸 一定 係 喺政人大系統裏邊聽過 briefing 嘅，係 啦，就想向呢個方向，不過就透過佢把口咁樣咧，係佢講出嚟。 嗱，你以為就係、是、咁？我哋香港人唔上去，你吹啊？才不是，係佢哋吸納緊。大灣區的居民成為香港人的傻仔，就算你話香港人不上去，咁啊點啊？佢哋會落嚟噶嘛？佢入到去，呢、這個就係所謂橫琴模式啦。我俾塊地你，你出澳門政府出錢起，係咪？佢哋啲人就喺呢度進入去呢度，就唔需要簽證嘅， 就共同開發。 係啦， 成果亦都係共享，不過個成本就係由香港人，即係、就是、由我哋庫房係去做嘅。 嗱，冇一例外嘅喎，由呢、這個。飯盒開始計，我哋講翻去呢個深圳灣口岸，1000元租金就最近披露就譁然啦，跟住大家就炒翻深圳灣口岸，屌原來賠石頭賠嗰啲魚都係我哋香港人俾錢嘅， 十幾億 啊， 十幾億， 未計建築成本喎，係 啊， 仲要而家交緊800多万租喎， 仲係 樓自己俾錢起，然後起完之後唔係你嘅，繼續你仲要同佢租，好啦，跟住而家高鐵亦都係一樣。他租回你就1000元，700个人飯盒都1亿，是不是踢爆了之後就嗱臨就話、哎、他們給的啫，不用我們給 的。你想想如果連飯盒都計還有什麼其他不計的呢？ 我不信、啊、他給得1000元租他的飯盒你不幫他給 是爆了鑊之後嗱嗱臨冚住，傍晚先至就我幫佢招標好啦。喂，我所理解的大陸邊防人員的飯盒津貼是六蚊嘅啫喎。 六蚊係啊。 你个九啊四蚊边个俾啊？ 最近呢个民建联嘅梁志祥翻大陆考察，唔知去边度话十四蚊一餐嘅啫嘛？点解要嚟到香港要食一百蚊嘅饭盒？喂，大佬， 唔系咯？所以嗱，好多人话理解唔到点解唔起饭堂，点解唔可以去饭堂食？因为佢全部都系匿喺一间房里边对住个 mon 喺度作业噶。我话俾你听啊，真系噶，即系好似一个。即係你睇嗰啲， 即係睇戲嗰啲 Netflix 嗰啲詹士邦嗰啲咁樣一個，哇！點解成個 video wall 嗰啲 係啊一個 video wall 咁樣喺度，就係匿喺嗰度㗎，係。所以佢唔可以出嚟食飯。嗱，而家大灣區嘅模式係咩咧？就係頭先我講啦，深圳灣模式。另外咩咧？河套模式啦。係。又話共同開發啊嘛。斗領都計到足啊！話俾你聽啦， 河套就大家知道啦，歷史係非常非常之耐噶啦，1997年已經開始係傾呢個嘅河套區， 寸步不讓啊！深圳 係啦，逢親大灣區點解我哋要講河套區就是、河套區嘅情況，其實就係等同於未來日子裏邊嘅大灣區，就係、是、涉及到唔係就係香港啊嘛，係大陸唔同嘅省市兩個城市或者更加多嘅城市多邊地合作或者互相合作，涉及到業權啦。賠償啦，開發嘅成本啦，得翻嚟之後嘅成果係點樣係去分配啦？去到最尾其實都係利益嘅啫。咁而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係好有爭議性嘅。 嗱，河套咧，第一土地開發又為我哋磅啦。 係啊， 跟住嗰個嘅而家再投資多，啱啱舊年施政報告就投資多500亿落去啦。 係啊， 就係河套區搞創科啦。 係。 咁但係嗰啲錢就唔係淨係香港企業嘅喎。 係啊。 我呢下先荒诞，即系话喺河套里边嗰啲唔系香港企业嚟噶， 仲要提供埋便利深圳嘅人士进出河套区嘅一啲嘅设施， 横琴模式咯。 喂，大佬咪你又要出钱，又要出地，有业权，但系咧就共同开发，得翻嚟嘅成本，得翻嚟嘅成果咧就吓、啊， 大家一齐 share 咯，佢分享都大嚿添咯，我觉得。 大佬真系， 即系话如果呢个河套模式变成系大湾区模式。即係起碼，譬如好簡單啦，順德、中山、東莞嗰幾個城市，就俾你整個香港城，係咪用河套模式去整？你咪自己走去買地咯。咁喂，大佬佢隨時可以嗰度掠你一大筆嘅喎。 你諗起都驚喎！而家河套區啊，楊偉雄局長、創科局局長話，最終係要講緊1000亿喎，1000亿嘅開發嘅成本喎。 我話俾你聽，乾糖嘅香港。 喂，我哋講緊財政儲備11000亿，去到今年嘅年初為止11000亿。你諗下啦，河套區87公顷，嗱，比大灣區可能得大灣區嘅可能1/20都冇啊。1/20都冇，已經講緊話1000亿嘅開發成本，我哋11000亿嘅財政儲備 係咪 嚇？你一搞就冇啦喎，大佬。 喂，嗱，我話俾你聽， 即係掏空我哋嘅庫房喎。 我話俾你聽，未完啊！呢個大灣區開發搞香港城呢個咧，大陸佬係最叻噶啦，搞啲吹啲項目出嚟就抌你錢嘅啫，我覺得。到時一定爛尾，你問俾你話俾我聽，一定爛尾。其實呢個河套區一定會失敗，嗰啲錢抌落鹹水海，係益咗啲貪官污吏嘅啫。其實同埋佢哋全部係有利益集團後邊嗰啲公司，一定係咁啊。喂，我都話啦，好簡單。我當初反對呢個同股不同權，喺香港上市，你唔記得？ 記得 喺當時特首選舉裏邊，林鄭月娥無端端攞呢樣嘢嚟攻擊阿曾俊華， 係啊，無啦啦嘅， 佢唔係財政司，佢即係政務司司長，佢就話點解你反對同股不同權？好啦，跟住先發覺原來佢個仔喺小米嗰度做，好啦，而家小米就成功用同股不同權喺香港交易所上市啊！啱啱一個月前公布第二季度業績，個行政費用急升成100亿， 哇！代代平安喎、啊，佢哋就 知唔知點解？一間上市公司嘅行政費用100亿。因為99亿俾咗個創辦人雷軍， 哦，即刻搞錯。 小股民係對此係不能夠。 喂，大佬呢啲係漠視小股民。 如果俾我雷軍嘅話， 小股東嘅利益， 我甚至懷疑究竟會唔會回翻啲俾阿林鄭啊？真係， 真係掠水。 喂，我真係有咁嘅推論嘅喎，真係。你咁關心小米上市，你個仔又喺小米嗰度做，係咪公然喺特首選舉裏邊攞嚟攻擊阿曾俊華，話佢阻撓？喂！曾俊華只是跟證監會辦事，因為證監是反對。 係啊，嗰陣時未有一個制度是同股不同權嘅。 SFC 是反對，他話如果你冇一個所謂的集體訴訟的制度，好像美國咁樣， 呢啲人就講啲唔講啲，又話美國都有呢個同股不同權，點解香港唔得？喂，美國係有 class action 噶嘛？係可以小股民集埋一齊可以告噶嘛？上市公司侵害佢哋權益噶嘛？ 令到佢哋嗰個權力係會較為平均少少。 香港係冇嘅，到而家都仲冇嘅。所以我話，如果我係小米嘅小股民，我點啊？佢下一鑊又攞99億咁點啊？ 流緊汗，知道出事。 喂，所以我咪話咯，呢種國家資本主義已經入侵咗香港，用計劃經濟嘅模式將香港嘅資源就去投放落去呢啲咁樣嘅項目嗰度。而家就係吹個波出嚟。喂，如果我係中山市長，我都想整個香港城咧。喂，你成千億嘢擺落嚟，我班官起碼代咁幾億啦，係嘛？ 好不得了啊！ 不得了嘅真係， 攞5%至10%都已經發達啦，可以退休啦。 四川冇人記得啦，汶川地震2008年啊，幾多嗰個貪污啊，幾多村官落馬，香港人捐上去啲錢啊，係幾多落咗佢哋袋啊？係自己中紀委查嘅，係即係地震之後負責重建嗰班四川官啊，係個個都過水濕腳落袋嘅係。我話如果你話我哋嗰啲儲備等上去，我寧願等債券、等股票好過。你話保守係啊？喂，總好過等咗落去啲無底洞嗰度唔知個回報，跟住話哦呢個係無形嘅利益。而家高鐵咪就係咁。 陳凡就係咁講啊！呢啲利益係唔可以用金錢去計算。 咁用咩計算啊？用咩計算？係你個人 手指喎，真 係。係你個人仕途嘅利益啫喎，對唔住，對香港人有咩利益？我想問下。喂，嗰條高鐵大佬去福州都要25分鐘掉頭嘅。是吗？有什么利益？为什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没有那条高铁，我上去福田转是不是还方便？为什么我们的老人家会这样？为什么现在公共医疗会冧荡？是吗？全部你发觉好了，还有一单新闻没人留意，我在星期二都讲过。陈茂波的网址那里讲，就会说金管局会火拍央企在海外寻觅一些基建投资项目。 哦，是不是投资非洲啊？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喂，你火拍央企。 係 個意思，即係話嗰啲項目係央企，即係話香港人嘅財政儲備同埋呢個財政盈餘咧，外匯儲備咧就會交俾啲央企投資喺佢哋喺高風險嘅吉爾吉斯嗰啲油管，投資喺呢個希臘嗰啲嘅港口，投資喺肯亞嗰啲嘅港口，同埋誒呢個讚比亞嗰啲銅礦。 根據過去嘅經驗， 你 就係連特區政府連話事權都冇，錢就俾咗出去。講就講話共同管理，但係實際做決策嘅就唔係港官。但就算真係嘅，嗰啲高風險嘅投資嘅回報嘅風險係大到不得了。 喂，呢、這個嘢冇上去交代，我相信你立法會議員一定要追。就係話，如果你根本都改變投資策略嘅話，我想問下，究竟我哋嘅香港人嘅錢裏邊幾多會攞咗去投資呢啲咁嘅嘢，同埋嗰個風險嘅 management 係點樣？喂，你唔可以話冇風險嘅，大佬一帶一路基建點會冇風險啊？第二，我最擔心咩？係擺落去大灣區嘅基建。我話俾你聽啦，即係話用金管局下邊嗰啲錢，走去大陸呢啲咁樣嘅四五線、三四線城市，就整香港城，用我哋嘅錢去起啊！ 財富就大挪移， 一定大挪移。我話俾你聽啦，而家喂，如果 美其名咧就 擺 到 香港人 建設嘅大灣區 係嚇。你睇下陳茂波做過啲乜嘢咁耐上場？係乜？咪就係做呢啲嘢咯。佢就係攞住個夾萬鎖匙交俾共產黨。然後就打開個隔萬啊嘛！喂，而家已經係諗緊橋，你嗰鄭耀棠，你嗰個啲傻噶？喂，大佬，佢哋自己攞咁多利益要找數嘅喎。喂，共產黨係社團式運作嘅，你唔好以為攞咗佢著數唔使還。 斬個雞頭，攞個著數之後就要交。 佢叫你還，你就要還嘅咯喎，係嘛？元帥你就要幫佢頂嘅咯喎，你做非執董咁容易啊？係嘛？唔使頂啊？係嘛？高鐵呢啲你要頂嘅咯喎，跟住落嚟。所以我就呢個係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全面改變香港嘅市場經濟。點解要除曾俊華而後快就係乜嘢？曾俊華係最後一代仍然相信市場資本主義。而家呢代嘅掌握香港財政資源嘅呢啲人已經全部係冇信念嘅。係嘛？好啦，國家資本主義咩咧？我立咗項目，然後咧就我話呢度呢度呢度呢度，你就跟住去做咯。高鐵模式如是。河套模式如是，然後再擴大變成大灣區模式。 其實同以前計劃經濟係分別唔大嘅。 喂，大佬啊，以前市場經濟就係話點都要上去立法會睇一睇啊。而家高鐵模式，立法會係冇完全冇監管嘅， 同埋就再進一步要削權啦。嗱，立法會而家就講緊話要再一次修改議事規則啊，引入一啲停賽啊、罰款嘅罰則啊。同一方面咧，就繼續為呢、這個即係23條立法名古開羅喺政治上邊咧，係要更加收緊。 更加多的香港人是要噤聲，那你才令到立法會武功被廢止了之餘，日後這些很有爭議性要掏空我們特區庫房的這些這措施的話呢，是沒有人反抗、啊、或者反抗你都不知 道。我告訴你，我所理解的呢，共產黨 they don't care 你港獨乜乜春春這些東西、 嗯、 這些是拿來講的，我覺得 做出來的 天什麼料他自己心知肚明、嗯，係嘛？呢啲大學學生會開學典禮裏邊嗰啲廢噏嘅嘢，佢哋都知道係冇料到嘅。但係佢要做到咧，虛張聲勢，兇你班香港人，兇到一個地步咧，你係唔敢同佢困。呢個係社團嘅做法嚟嘅。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細個喺球場，靚仔呢個場我睇嘅喎，即係有山雞未紅。嗰阿浩南嗰幾個喺慈雲山嗰陣時，咪就係咁咯，一腳踢咗你個波去。 所以今日嘅明報社論，你知唔知講咩啊？佢話：唉，嗱，23條都係避唔到噶啦，都係要立噶啦，因為而家有啲咩港獨勢頭啊，即係管治上面可能出現種種嘅政治問題啊，不如而家我哋而家就傾下點樣去立法，立啲點樣嘅23條先更好地保障我哋自己同埋國家安全，咪就係呢啲咯。 問題都唔 喂，等同係咪喂咁會唔會喺球場上面？唉，我哋都係會俾人斬噶啦，會俾人劈噶啦，不過唔好劈得咁重啊嘛。 我覺得問題都唔喺23條。如果我哋喺球場嘅經驗， 係 嗰班友最終係為乜？ 錢著數咯。 過年喎，喂，攞曬利是嚟。其實佢唔係因為中意你個波，唔係因為中意你霸咗佢個球場， 係 冇問準佢。 係 你話哎呀對唔住啦，我而家問準你啦，你俾我喺度玩啦，咁都唔得。 即係幾不中意踢波，球場 佢所有嘢都 係場景嚟嘅啫，都係利益。 佢就算你話你做咩啤我啊？你做咩望住我條女啊？全部都係藉口嚟嘅。係佢而家就係問你。陳浩天做咩啤我啊？其實就係藉口嚟噶嘛。 做乜鞋底踩到鞋面啊？ 跟住就 shift 曬去廿三條。其實所有嘅嘢話俾你聽，只有一個目的，收緊立法會好，修改議事規則、停賽好、驅逐你哋唔准再翻嚟一年都好，只有一個目的，就係如果頭先鄭耀棠所講嗰啲嘢，係要立法會通過嘅話，將會引發更激烈嘅抗爭。而呢個抗爭唔係廿三條嗰種嚟嘅，我話俾你聽啊，係會更加激烈啊，因為你打開香港人嘅財富嗰個倉，去咁樣去泵落去大陸嘅話咧，呢個係會咧，佢預計定咧，無論係議會層面嘅抗爭或者社會抗爭，都會越嚟越激烈。你睇到㗎，而家喂。公共醫療又唔掂，係嘛？環保又唔掂， 住屋又 唔掂，所有內政廢詞，全部政府就攞曬啲心機，走去諗計點樣將啲錢泵上去。呢個矛盾就冇辦法解決，所以我就話佢借港獨啊嗰啲咁嘅嘢嚟收緊之後咧，佢收緊之後，佢咪如取如攜咯。你奈佢咩何啫？喂，到時到後，我真係投資落去大灣區嘅基建，甚至投資喺肯亞個煤礦。你落去咩河啫？將香港人嘅財政盈餘， 要你香港人死咗都唔知道，仲要開開心心走去搭高鐵。你以為你自己享受緊，但其實已經係個庫房中門大開，我哋嘅錢財一點一滴。 因為一路卡住，你留意一下，一路卡住咧，無論喺南沙建香港城也好，所有呢啲所謂嘅河套發展啦，好多時候就係先就係內部嘅 AO。好啦，而家 remove 曬嗰啲 AO 啦，坐監嘅坐監，烹走嘅烹走啦。然後剩翻落嚟嘅投誠啦，全面合作啦，就係、是、林鄭為代表啦。好啦，跟住就到咩議會啊嘛， 議會嚇， 財委會啊嘛，驚你哋班友拉布啊，發動啲群眾反高鐵一樣啊嘛，當日 斬斬啊嗱喺度啊， 當日反高鐵係兩萬人包圍呢個立法會嘅喎， 等媒體係去報導啊嗱，我哋就要令到你冚聲。 所以我就話，就算係反對運動都要咧轉陣，我覺得真係。你死掠住喺雙普選咧，我覺得嗰個唔可以再 connect 到啲市民。但係如果你見到呢啲高鐵模式、大灣區模式來勢洶洶，真係將香港嘅財政儲備掏空，或者攞上去一啲高風險嘅投資，而同時政府係喺民生裏邊係唔願意將嗰啲錢擺落去嘅話咧，呢、這個係會觸發一個更深層次嘅衝突。 係啊，就要話俾土瓜灣住喺沉降區附近嘅居民知道，你以為你好健康，支持陳健康，去到最終就係你住喺一個沉降嘅樓上面點健康？你唔見咗錢，仲要你嘅性命財產係受到威脅。 Gary， 你有冇留意而家醫療事故無人無知？ 係。 喂，大佬插錯喉、抽錯痰、整死人，俾唔俾藥？翻到屋企冇食藥死咗。冇嗱，而家醫療事故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大家麻木曬。 新聞都唔係點樣報。 十年前如果醫療事故出係大新聞、頭版新聞嚟，而家就全部都唔係點報嘅。點解咁多醫療事故？ 係咪爆煲啊？我 就因為嗰個醫療人手爆煲啊嘛。我不是說 blame 或者為那些護士醫護人員開脫，而是說了很久了，其實因為我們自己醫院親眼目睹的嘛。 最新發展就是很多公立醫院的心臟科醫生出現了退潮，人手不足，斷層， 還有你認識了陳健康，他就可以幫你打下去急症，不用排即刻上訪。如果你不是呢，你不認識陳健康呢，那怎麼辦？是不是正正為什麼陳健康可以在做正座那段時間賺到這麼多人脈呢？就是，哦，你是，啊，花仔就對了，你割包皮就對了，等你快點去吧，是吧，都可以的，不想在淘寶自己訂下來割的話，就我安排你快點割吧。 那有新聞說話 可以自己割了。喂，就是這樣， 整個頭都沒 有。醫生說龜頭都割了。喂，所以為什麼陳健康是這麼霸炮，就是這樣的原因咯。因為公營其實是反映到公營 販賣緊特權， 因為公 營 文下 邊 嘅公營醫療已經崩潰啦嘛，所以呢啲症狀咪可以上下其手咯。所以我就話，如果有朝一日佢而家所有呢啲控制香港嘅措施咧，你唔好傻啦，我覺得佢從來地 don't care 港獨，真係噶， 佢從來都係轉移視線嘅一個花招。 即係等於阿山雞、浩南同阿包皮三條友，你方佢真係在意你個籃球，或者佢中意在阿細細粒，你啤住佢咩？阿啤住阿黎姿，所以揼你咩？佢只係攞你嗰封利是啫嘛，其實係。 香港人明明我哋自己嘅生活空間、我哋嘅生活質素、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不斷受到影響，我哋嘅權益不斷流失，但係媒體又好赤化咗嘅，政府官員又話俾你聽，好重要呢，這個稻草人呢，這個港獨係我哋而家最大嘅問題。如果唔搞掂呢個咧，我哋就會死人噶啦。 最好你班友 就講緊呢啲嘢啫嘛， 個個走去搞。嗱，所以我就話咧，我哋自己都要身體力行。我都唔係好想再討論陳浩天啊、民族黨呢啲咁嘅嘢，因為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幌子嚟嘅，真係嘅。我覺得佢收緊嘅，當然佢一定會收緊，但係佢收緊嘅目的唔係因為真係出現咗威脅佢嘅政權穩定，佢亦都唔係話衰弱到咁嘅地步，一條咁嘅彈散可以喐到佢，佢唔係咁傻嘅，我覺得。但係佢係嗰個係一個即係盧溝橋事變嚟嘅。是個藉口嚟， 要煲住佢， 一路煲住佢，然後用嗰個理由去收緊啊嘛。用嗰個理由去收緊之後，佢真正的目的其實係攞你個袋裏邊嗰封利是 你睇一睇，今日都仲係不斷民工商嗰啲頭條啊 ，A1 啊 ，A2 啊 ，A3 版都仲喺度講緊，一日十幾二十條新聞係講緊呢個港獨，你又會知道嘅。 唔使啦，所以我就 樂此不疲啊！ 我 就話俾你聽， 其實最 obsessed 港獨就係佢哋，但係佢哋呢個係有一個政治考慮喺裏邊。而我哋要重視嘅，我覺得反而係咩咧？係中港呢啲嘅所謂嘅跨界基建啊。中港之間呢啲咁樣嘅，將香港人嘅錢投資翻大陸，包括嗰500億啊，我覺得真係要咧將佢咧喺立法會揭露之後咧，將佢帶翻入個社區嗰度，然後話俾香港人聽，你要俾佢知道點解你阿媽冇退休保障，點解你阿媽去睇急症室要輪候8個鐘頭都上唔到房， 上到房都仲要瞓喺個走廊度，等同啲20年前、30年前咁樣。 你去急症室睇下嗰啲等上房嗰啲病床嗰啲病人，有一次我同我爸爸去急症室，咁佢又係嗰度等上房，等咗6個鐘頭。但係嗰6個鐘頭，我就喺側邊喺度 observe 啊。喂，大佬係衰過70年代嘅伊麗莎白醫院啊，衰過嘅。當時伊麗莎白醫院係成個英聯邦喺亞洲最好嘅醫院嚟㗎，係點解香港今日會淪落到咁啊？ 我哋 真係好荒誕，我覺得 咁多儲備咯。 你以為同你唔關咩？我哋香港政府係全世界最有錢嘅，其實係。 如果根據 人均嚟計啊， 儲備嚟講係㗎。 人均嚟計，我哋係全世界最有錢嘅。慘啊！我哋全世界最長命，香港人。 即係慘我。 全世界最有錢嘅政府。 咁小強嘅我哋。 香港人，但係全世界最唔快樂嘅又係香港人，即係話我哋又長命又唔快樂， 真係好痛苦咧！ 你話仲係無間地獄？ 暴咗痛苦咧， 你話仲係無間地獄？係咪我哋86歲人均壽命全世界最長命，但係我哋係最唔快樂 的。女嘅啫係咪啊？男都係咁啊！ 男可以低兩 年，男依然70幾歲嘅啫喎，72、74哇！大佬而家延長咗6年啊，真係慘啊！真係 係啊，84啊！所以我就話你睇落去你唔荒誕咩？你以為就係話因為拉布啊？建制派同你講最衰都係拉布啦，所以咪咩咯？啲民生咪唔得咯？喂，你醒下啦！真係，你睇大啲嘅 picture， 政府啲錢水浸水浸水浸，點解浸極嗰啲錢都去唔到市民嗰度？點解500億、1000億咁樣等落河套？如果將來你整多幾個嗰啲嘅香港城， 即係話每年等幾千億落去嘅嘢咯， 冇噶啦，係 等得幾多等得幾多鑊？我話俾你聽。第二，香港人已經冇記憶啦，對於連續三四年財政赤字，就係阿赤松啊，梁錦松， 梁錦松嗰陣時 做財政司嗰陣時啊，點解要資源增值？點解要嗰啲資助機構嘅人減人工？點解冇咗嗰個嘅政府嘅公積金而轉做 M P F？ 又要將公務員系統有好多外判？ 點解凍結咗嗰個職級？全部變成合約制，呢啲嘢喺我哋2003、2001嗰陣時發生過曬嘅，我相信好多人係冇記憶嘅， 其實唔記得咗，太遙遠咁樣啦。 1998到2003嗰段時間啊，香港公共財政赤字啊，嗰種情況啊，而家大家太遙遠，因為2005年之後年年盈餘啊嘛，大家覺得自己好有錢，啲錢係咁揈係咁揈，超支都400億，係嘛？過十億嗰啲都唔係嘢嚟㗎啦，我覺得而家已經去到嗰度。係 啊，係啊，真 係。係咪？過百億先至上到 C 一，係，即係成千億先上到頭版㗎，而家係。所以我話呢、這個大灣區嘅計劃咧，點都要令到方法係要向立法會問責嘅，我覺得。而家係冇一個對應啦，佢將來 如果唔係唔使去到2047， 佢會上財委會開會嘛？ 而家2018、2028到我哋嘅錢就冇噶啦。 佢會上財委會開會喎， 會 大灣區辦公室 係啊， 好啦， 已經打開口牌，已經 一定要同佢講條件， 翻去 就係話我哋要有對應嘅委員會， 嗯， 淨係大灣區嘅委員會， 即係大灣區， 唔係你唔好將嗰啲嘢擺落去咩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會， 就要開專開一個， 因為嗰個係同金管局有關。跟經商局有關，跟創科局有關，跟這個的財政科有關，怎麼可能只是放在政制及內地事務看 呢？又或者不要只是拿錢的時候，就為了只是創科，找個創科 的人士來拿，不是 你可以提出的， 要綜合地是去， 我就是成立一個在立法會下面成立一個的大灣區的專責委員會，然後所有跟大灣區有關的項目都要上來談了先跟上，跟我先可以上上面談，喂，如果不是的話，它會 bypass 所有殖民地年代所 set up 的內部監察的制度，很簡單，你怎樣 audit 呢？那些數我問你河套區敢不敢 audit？ 你連拿那些數拿不拿到的數字都是問題， 將來高鐵怎樣 audit 呢？ 我幫你拿，不過我要聯絡一下大陸相關的一個，就算是相關什麼共同專責委員會的時候，可能都搞你一大輪，只是行政時間上面已經是， 是啊，所以我就說你現在當然很多人就沒有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起碼我揭露咗出嚟嘅話，嗱好簡單啦，你高鐵咪咁咯。 唔係你起碼要盡嚴責啊！ 係啊，一百蚊個飯盒， 我係起碼都仲係掌握得到個真相啊！嗱，呢個好重要噶。 有冇用係睇每一個市民。 好多歷史事件，好多人會歸納一啲嘅經驗，就話對抗專權嘅政府其中一樣嘢，就係繼續係要願意付出代價都去講真話，甚至我哋而家呢個言論平台繼續去講真話，揭穿一啲嘅舞弊嘅事件，政府不堪的问题，造假的事件，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令到个专权政府是赖以生存，那些的谎言，那些的政治论述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你要令到就是最终做不做到事，不是在于揭露那个人，而是其他人有没有反应，市民感不感受到个迫切性，是我们的民生的问题，一个这么富裕的社会，充分就业，香港现在就失业率是有史以來最高的，就業率了， 就業率 是啊，最長的壽命，最有錢的政府，為什麼會是這樣？一定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了，已經去到，而這個結構性的問題你不解決的話，那個餅，每年的餅，幾百億幾百億這樣切了去，這些跟大陸項目有關的東西，那時候，那你想想了，這個不是講緊港獨或者本土運動，而是我跟你純粹講緊民生問題，完全同意識形態冇關， 兩條接近千億嘅鐵路系統相繼出現問題，沙中線同埋高鐵過去嗰24個月不斷講，每個月都出事，咁你諗下啦。 我話俾你聽啊，九月通車之後仲犀利啊！ 仲有啊，仲有其他未知道，就係頭先 我 今日講好多問題啊， 就等 你頭痕啦！我估啊，真係有排做啊！我諗真係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好，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